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的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森。 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美女哈，也是凤凰卫视著名的这个年轻一代的女汉子黄芷渊同学。芷渊你好，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欢迎。芷渊呢，今天要跟我们说一个，其实你可以说是熟悉，但是呢，对于很多内地听众来讲，又觉得陌生的这么一个话题， 有点距离的， 对泰国。泰国你说我们每天在时事新闻当中，基本上在国际板块都能够听到关于泰国的消息，特别是那个美女总理英拉，大家都非常担心这样一个美女到底现在他们国家的政局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而且也非常多的画面哈，不光是她这个笑颜如花的这样一些画面，还有从去年底开始呢，在持续的动荡之下，甚至哽咽呀，这个花容失色啊，都在新闻画面上看到过。那我们看到凤凰卫视其实也派出了很多批的记者，是一波一波的这个赶赴战场。芷渊呢，在去年在泰国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非常英勇的表现，也是呢独家采访到了英拉和素贴这两位呢，我们在新闻画面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两位人物。其实说句实话，刚才我讲到大家会觉得泰国这个话题既熟悉又陌生，就是看到泰国它经常有这种街头的政治运动，而且时不时的这个总理就要被赶下台啊，要求解散国会啊什么的。那究竟这些政治咱们是看懂了吗？我先想问一下芷渊哈，在你去年在泰国采访那一段时间之内，你观察到的泰国当时的局势跟你从前想象当中一样吗？ 我觉得其实大家所认识的泰国啊，可能是旅游书上面所看到的，就跟我们就刚刚你也提到，就是可能是好像很陌生，但是又仿佛是很熟悉的感觉。 嗯， 其实我自己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是会那么的混乱， 很混乱。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泰国的政治呢，其实是挺复杂的。他很想去学习西方的这个民主的制度，但是呢，就是有分析就认为，他其实是处于一个年轻人的阶段。 嗯， 就是他想学，但是又学不成，所以呢，就是当在议会里面做不成的东西，选举当中他达不到他的目的的时候呢，很多的市民就会走上街头，就演变成这个街头抗争。 就是走上街头的都是什么人？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见从2001年开始呢，其实整个泰国可以说是分成了两派。一派就是他姓家族，他们的拥护者， 就是英拉的哥哥。 对，没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就是红衫军。那么红衫军一般呢就是泰国的草根的阶层，比如说是农民啊，就是最草根的一些人，但是他们是占了整个泰国人口的70%。那么 也就是得草根者得天下了。 对，没错，这也是为什么英拉现在就是一直要强调要透过这个大选，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是选举选出来的话，他们很大的机会呢是可以赢的。 嗯， 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红衫军以外，就是黄衫军，我们所称的黄衫军其实就是泰国的一些中产的阶级，也是精英阶层。 就是红衫军和黄衫军好像呢，在我的印象当中2008年也是有一次非常大的冲突，当时他们的这个总理还是阿皮什。 对， 好像非常大的冲突，有上百人死亡，就造成最非常惨烈的这么一个结果。他下台的时候还遭到刑事检控哈，但现在英拉面临的局面应该是没有当年阿皮什那么的这个严峻吧。 英拉现在有一点不同，就是你刚刚提到阿皮什，其实2006年、2008年、2010年几乎是每隔两三年呢就会有一次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流血事件发生。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英拉呢相对来说好像是没那么严峻，因为军方还没有插手。其实军方在那个整个泰国的局势里面呢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每一次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这个军宪制度之下，每一次基本上如果军方插手了就肯定会有政变。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所最关注的就是说现在选举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也知道反对派这次，尤其是反对派当中最大的一个民主党，他是刻意的去背锅这个选举。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次呢是议会 会就是那个议员的人数是不够的。那我们看到有数据显示啊，就是这一次这个375个选区当中呢，有45个是无法进行。 嗯， 那么其中有20多个选区呢，更加是没有候选人。 嗯， 也就是说现在他必须要进行这个补选。 嗯， 那么根据这个泰国的宪法呢，就是说如果他选举是无法选出足够的这个议员的话，必须要在180天之内呢进行补选。 嗯， 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现在这个情况，这个僵局无法去就是释怀的话，那根本180天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到底这一段时间之内，军方他的立场是怎么样？ 对， 嗯， 职业想问一下，你刚才提过这个军方的加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我看过过去的记录，就是他信当时候被推翻也是有军方的加入，对吗？ 对对对对，没错。 那现在呢，现在这个困境呢，就是说如果军方没有表态的话，那这个动乱的那个局面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呢？ 我自己这样看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180天之内他必须要进行补选。但是如果他一直选不出足够的这个议员的话，那会怎么办呢？其实英拉现在这个情况，他这个状况啊，或者说他现在这个角色是相当的被动。虽然说他还是一个看守英拉，就是看守总理，但是他其实没有实权。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补选有结果这一段时间呢，是处于一个真空期，就是他是没有实权的。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的话，如果万一这段时间泰国出什么事的话，比如说像以前曼谷水灾啊或怎么样，你没有一个国会，那你谁来负责呢？ 对， 就现在 对于民众的这个有可能是在政策制定方面和民众的民生生活方面也许会造成这个有危险性哈。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点，就是你说这180天之内未能够选出这个议员的情况，就是现在政府没有实质的那个权利。那如果这180天之内有什么动乱的话，那军方是不是肯定要做一些动作出来去表态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其实他这个动乱应该说是八月份他提出了这个特赦法， 对， 就是说要把流亡海外的他的哥哥他信就是回来，就包括他以内所有的人，就是说当时就是一开始其实这个导火线可以说是特赦法，但是到之后呢，这个反对派他已经不仅仅要推翻这个特赦法，因为英拉已经表明了不会再提，但是他已经把这个矛头呢是指向要推翻这个英拉政府，包括要铲除整个他姓家族。所以你说180天之内军方到底会怎么样？一开始军方是表示不希望可以介入这一场的这个抗争，所以呢他在去年的11月呢，军方是一再的强调他们会保持中立公正，但是在今年的1月份呢，其实在选举之前军方就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不排除会介入，所以在这180天之内如果他介入的话，那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对，这个我今天看了一些资料哈，就是现学现卖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泰国它的局势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逆转。其实你说英拉他在2011年上台时候，当时呼声还是挺高的，尤其是刚才职员讲的有70%的人口如果支持他的话，他是携着一个非常高的支持率上台的， 基本上支持他哥哥的也是支持他。 没错，但不就有句名言说，你既然支持我哥哥的话，能不能给他的妹妹一个机会哈，也是收获很多这个普通选民的心。那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么一个局面？我看了一些文章，他就说呢，这个首先啊，他是用高价去收购大米，他有这么一个措施，本来是想要为这个农民着想，就是我花比以前更多的钱去从农民的手里买这个稻谷，然后是尤其是这个什么茉莉香米啊，香港也挺多的哈，就高出市场价格，然后让这些农民受益。但是呢它的价格太高了，所以呢就出口呢就非常大的困难，最后就导致财政的这个国库巨额的亏损。巨额亏损，他最后是自己都没钱返还给农民，反倒是本来想讨好他们，最后农民不买账，觉得你这个政策太失败了，就这样一下呢就反而是这个触怒了他的那些支持者。接着还有就是刚才指员讲的这个特赦法，这个特赦法他其实当然他包装的时候不可能是说来专门为了我哥哥来量身而做的，但是实际上呢他说是想要推动这个政治和解，所以你不分党派，就包括他从2006年9月以后的这个参加政治集会的很多的人我都会给你特赦，但是当然反对派他不买账，上议院呢是 否决了、好像还有一个是跟这个试图他修改宪法也是有关系的，志源这个了解吗？ 对 对, 对, 对, 对、也是去年八月份开始，就是反正是这一点都是他那个导火线、 对，没错，这些综合因素加起来就导致现在英拉出现这么一个非常混乱难搞的局面。 樊叔，你刚才谈到这个米的问题、其实有两个层面的问题我已经发现了、第一就是作为一个香港人，我们早前在本地有很多报道，就是说香港的餐厅已经不再买这个泰国的米， 泰国米 因为太 贵 了，这是因为英赖那个政策的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这个农民的补贴太多、那政府的钱何来呢？ 是 都是征税、都是那些有资格可以交税的 中 产或者是收益比较好的那一点、那就触犯了另外的一个矛盾点。所以我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中产跟那个政府的那个对立的局面。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芷鸢讲这个我们觉得最精彩的一段哈，去年在曼谷也是独家采访到了英拉和素天，来听听这个第一手接触他们，芷鸢到底对他们什么样的印象。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阿沈。 今天请到了芷鸢啊，凤凰卫视的记者来接芷鸢，给我们讲讲当时采访英拉和素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当时采访就是我们凤凰这个独家专访啊，就是素贴和英拉。其实当时呢，英拉已经表明他宣布了不会接受任何媒体的专访， 因为想访他的人太多了。 对，一方面是因为太多，另一方面呢是太多不明朗的因素，所以当时他根本就说他不可能再接受任何的采访。然后我们采访到他那天呢，正好就是他宣布要解散国会。就是他那天，如果大家还记得十二月的时候，他当时是眼发泪光的表示， 对，说放过儿子啊之类的。 对，而且他表示他已经是退无可退了。他说大家都是人嘛，就退无可退的就可以， 只能打温情牌了。最后， 没错。所以呢，我们当时看到，其实如果在现场的话，是相当的混乱，因为整个总理府是被包围了，就不仅仅是被示威者包围，而且他们是用那个泰国的国旗是包住了整个四面八方的，是包住整个总理府，并且是要求总理府里面所有的人，包括是保镖啊、保安呢、还有警察啊，包括当然是包括那个英拉，全部都要撤退。因为他们那些人呢就很简单，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把这个国旗包围住，你不可能要跨过这个国旗，更加不可能要剪断这个国旗，所以就出不来。所以我们采访到他那天呢，他其实已经退出了总理府，我们就收到消息说他已经是转移到这个警察总部呢是办公。所以我们就其实当天是有很多很多泰国还有其他国际媒体呢是在等着他，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个警察总部，但是所有的媒体都进不去，根本就进不去。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整个是我和有摄影师还有工程，我们是突围，就是进去他最中心核心的出口这个位置，是等了几个小时，然后在他出来那一刻呢，我们就马上就冲上去去堵他这样的。 然后据说还有这个彪形大汉保镖直接把你拎起来了是吧？芷鸢这个个子也很高啊，把你拎起来。 其实他当时因为他没有想过我们是突围，就突出他那个保镖，他那个保安范围是应该有几十米以外吧。然后我们是到了最门口的地点，然后当时他那个保镖又听不懂英文，我是拿着凤凰的这个话筒冲上去就堵着他。然后当时我大喊英拉，我们是凤凰卫视记者，我想问你问题。然后他说那个保镖英拉其实当时是没有回答，但是他那个保镖又说不可以回答不可以回答赶快走，但他说是泰文，然后呢他就以为我要袭击英拉，所以他是把我呢像抱那个洋娃娃一样是整个抱起来，是两只手就抱着我的那个手臂，是整个把我抬起来搭到后面。然后另一个保镖呢，因为你知道很猴大一宰了，我们广东话说 很大只 对 很壮。 对，他当时是拿着那个枪对着我，然后就意思跟我说如果你再不走的话就拔枪。 天哪，芷鸢你够胆大的但是 英拉他看到你已经付出这么大代价，他就开口开枪说话了。 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大声的喊，然后我摄影师就你赶快喊，然后就赶快喊英拉，我是凤凰卫视的，要不你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所以他当时已经是上车了，然后他是回头就问我就一个问题啊，然后就是这样做到一个这个独家专访。 后来你问的什么呢？当时那么宝贵的机会。 当时其实我们知道，因为那个时机是因为他刚刚是解散了这个国会，所以当时那个反对派呢，一方面是像嘉年华一样，这个游行变成嘉年华，就是在庆祝说是阶段性的一个成果，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说他们终极目标并不是要解散国会，而是要英拉辞职，并且呢是要彻底的铲除他性势力。所以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他们那么希望你要，就是虽然说你已经是退无可退，但是他们一直要求就是说你要辞职，那你到底会不会辞职？然后你觉得现在这个局势你怎么看将来这个发展？当时也问到，就是包括是那个军方会不会介入啊，然后你哥哥有没有什么回应，有没有什么指示啊，都有问。 其实 N 个问题是吧？ 对， 然后全赛到一块， 就把握那个机会， 只会回答一个，对吗？ 他其实也回答的挺详细的，他说虽然说他已经是退无可退，他说他现在可以说是泰国那么多年来面临最困难的一个时期，然后他也自己没有想过一个特赦法会搞到现在这个地步。然后他说其实他表示啊，就是说虽然说解散国会啊是并不是他想看到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解散国会，就是因为他不想政治冲突演变成这个暴力。但是他表示因为宪法规定呢，就是看守政府的职责就是要履行这个直到新一届的政府产生之前呢，移交工作都要顺利的完成。所以他说他肯定是不可能在选举之前呢是辞职。那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选举之前他确实一直是担任这个看守总理这个角色。 没错。其实我特别好奇哈，你说他英拉他自己内心深处到底对于政治人物，对于政客，对于从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你看他的整个从政的经历嘛，在他当选的前两年，可以说他对政治没什么涉猎的，他就是经商，他们家族整个都非常有钱，然后他从他的哥哥影响之下做成这个电信的巨头，本来当总裁当得挺好的， 对， 但为什么最后就走到现在这么一条道路？你知道有一次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台湾的一个联谊会哈，就有几位呢，他们在泰国是住过，就是驻扎的住，在台湾官方有一些事务代表处等担任这个代表。他说英拉我们都是见过，他说非常漂亮，个子很高，他基本上就是选美级别冠军的那种级别的人物。你说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子，而且是穿上军装的时候，你想在茫茫的这个男人的海洋当中有这么一朵亮丽的 很有气质 非常漂亮的风景线，可以说他说我们都替他心疼，在台湾的这些政客的眼中说替这个女总理心疼。那芷渊，你说在泰国也去过好几次采访，那当地人对于英拉他到底是不是有最开始那样的那么信任他呢？还是把他的信任只是因为有他的哥哥在，信任他等于就是信任他的哥哥？ 其实我们知道英拉她是西纳瓦家族里面最小的一个女儿，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她本来是企业家，她基本上呢是毫无政治经验。那么在2011年，当时是在这个政治乱局之下呢，她是被推到台前。 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也提到，就是她是凭借她自己个人的女性的魅力，还有就是强大的选举机器，还有就是她兄长的一个人气的基础，她是闪电的上台。但是她就是刚刚也提到，她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所以到底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对，但是我们刚刚也知道，就有很多分析都说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想当这个总理。他当总理只是因为他哥哥，因为他哥哥已经流亡海外，所以为什么有分析就说他是他哥哥的傀儡，就是因为他根本他不想做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上任以来，其实他这个政绩是可圈可点，因为就是泰国是经过了多年的内乱，在他上任之后呢，其实这个经济发展呢是逐步的回升，包括是保持了4%以上的增幅，而且在旅游业方面呢也是增势喜人，所以在他上任之后呢，可以说他一下子这个名望呢就很高。所以当时也没有人去批评或是去考虑这个问题，到底他适不适合当这个总理这个问题。 是，就当时不是个问题。 对， 也确实哈，我看到这个有一些媒体就帮助大家梳理，那自从英拉上台之后，整个泰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他的一些外交啊、内政的政策到底是评价如何？ 就是你加上他的这个个性啊，他不太强势，其实也不太软弱。嗯，我看过一些报道，就说他儿时，尤其是求学的时候，老师就评价他，他说这个女孩她从来不是那种特别爱出风头的，她上课从来不举手。 嗯， 所以你就看到她并不是那种什么都要抢人一步的那种强势的个性。因为这种个性呢，所以呢就可能比较容易得到好人缘。 嗯， 而且又天生的这个容貌秀丽，你在国际舞台上她确实也为泰国加分不少。你看到跟奥巴马呀频频互动啊，包括这个米歇尔甚至都有点吃醋是吧，当然也是开玩笑的哈。 嗯， 在执政的这个路线上，她就继承了他信时期他哥哥那时代的向乡村农民有一些倾斜，一些惠民的措施，就让他们实实在在继续是得到好处。在政治上，他就非常注意跟这个王室和军方啊是搞好关系。 对， 所以呢，你在反对派的处理上也看到，他其实想要政治和解，也不断的跟这个反对派喊话，也可以说他是在努力的弥合就现在的有一些缝隙。包括他有一次可圈可点的是在2013年的时候，不是还主持泰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叫做政治改革论坛吗？ 对对， 就你可以看到他是有诚意的，就是希望找到国家怎么样走出现在政治困境一些方法，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也实在是预料不到未来会怎么样走。嗯，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泰国的政府呢，现在的这个政府就是对这个农民那个贫困一族的那个的补贴应该都是蛮好的，因为我看过一些文章，有一部分农民本身住的地方也没有，现在呢他们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了。嗯，那还有他们是已经占了大概70%的人口，那应该呢那个政府呢支持是很稳定的。那其实我真的想清楚一下，就是为什么这帮中产就是黄胜军的呢那一帮人突然间会在去年年底去爆发出来那个不满，潜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不是说突然间，因为在近十年，其实自从他信家族他开始掌权之后，其实黄山军和红山军交替出现其实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所以去年我们刚刚提到特赦法只是一个导火线。 嗯， 那么黄山军最不满的是什么？就是贿选。为什么说贿选呢？就是我们说的英拉政府或者是他信家族，他并不是私人行贿，而是公款来买票。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他信他的政党呢最惯用的伎俩就是大幅的提升农作物的收购价。 嗯， 所以他是讨好这批草根的农民。 嗯，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草根农民他是占了整个泰国的人口是70%。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就英拉不断的要强调要进行大选，说选举才是最公平最公正的。 嗯， 因为他知道如果进行选举是没有任何其他的阻挠，包括我们这次看到就是有反对派的阻挠，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出现的话，那基本上英拉政府或者是他信家族他是就是理所当然肯定又是他上任的。 嗯，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黄山军最不满，虽然说黄山军他们是中产阶级，他们可能不缺钱。 嗯， 基本上我们看到他们游行的时候呢，很多女生啊穿着那个迷你裙啊， 嗯， 高跟鞋啊， 嗯， 就穿得很漂亮的出来。 嗯， 跟那个黄山军完全是不同的景象。 嗯， 但是他们最不满就是因为觉得他们贪腐太厉害了。 那我想到就是哪般黄山军他们是中产了，啊，或者是比较中向产的那一批吧，但是他们现在直接搞这个游行集会的时候对那个泰国的经济的打击还是很大，对他们生活本身或者是收入方面是影响也蛮大的，为什么他们还要建旗呢？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中产精英阶层不仅仅是代表个人， 嗯， 同时也是代表了他们背后有很多的利益集团。 对， 那么包括了资产阶级以上传统的地主。 嗯，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政府啊是完全的偏帮这个基层，那个草根阶层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惠民措施都是给了基层，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其实他们的利益呢是受损的很厉害的。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他们可能我们看到已经是持续了几个月了，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在短期内也无法解决，他们还是要走出来。 没错，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泰国的底层和传统精英的关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 嗯， 但这种紧张呢也不会随着现在的这些抗议而结束， 哈。那泰国的局势我们每天都在为各位继续更新。那其实关于泰国的民主呢，中国这边也是有一定的关注程度，就包括他们民主到底是优质还是劣质的，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本身它又是民主的制度，甚至像印度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的国家，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出现？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讨论。好，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黄芷渊，凤凰卫视的记者，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泰国。其实我们有一种观感哈，就是会发现在中国周边的几个国家都挺奇葩的。你能数出来像印度，像菲律宾，像这次泰国，其实他们都是旅游非常热门的国度，但是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新闻，你要不然就是跟周边的这些国家有一些冲突，主权领土方面的争议，射杀渔民什么的又一直不道歉，人质事件，这菲律宾阿基诺三世确实让人感觉非常奇葩。另外一个呢就是印度，就印度你要想起来一个新的词儿叫做什么强奸政治学，这大概也是世界媒体送给这么一个千年国度一个非常专有的名词了。还有就是泰国，其实泰国呢是香港人非常非常喜欢去的一个旅游的国家啊。不过我觉得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泰比较便宜，是不是？ 对、 因为你想周边，对，又方便又便宜、 嗯、 而且我是听过佩芬讲，咱们的主编他就说呢，他去完泰国之后呢会发现泰国真是太美妙了，他觉得那个地方才是真正包容的地方。我没去过，你们两位去过多次，来评价评价。他说你在泰国会发现所有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都是非常非常自在而且自由的。你就比如说人妖或者变性人，你说在华人社会你怎么样你都会有一点点，你即使自己是肯定自己的，但是你会非常在乎外面的人是怎么样看我的、总是会有那么一丁点的不自在和不自信、但是你在泰国我是完全感觉不到的，每个人都非常骄傲自己的存在、都觉得我是一个实实在在非常灵动的这样一个生命。他说这点太好了，很包容很包容，这个在亚洲地区都很难得。他说每次去泰国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的经验，而且海岛又这么多，是吧、你说香港人这么紧张的工作生活，没错， 香港人特别喜欢去泰国。 所以呢这次一个动乱你可以看到对他们当地这个旅游打击是非常大的，香港政府都已经发了这个应该是黑色预警了吧，而且对他们现在业界呢也是很头疼的问题。问题就在于你看哈，他对旅游打击又非常大，但是呢很多人又特别喜欢去，当地民众也会觉得现在一些政治动乱也是影响到自己生计，尤其是以旅游为生的人。那他们会不会也是反思一下我们目前是不是这个政治制度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就民主啊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东西对于泰国人来说。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刚刚提到包容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没错，我说香港或是很多其他地方可能我们有的是生存而不是生活，泰国人他们是很懂生活， 是吗？ 但是 怎么说呢， 就说就你刚刚也提到他们是很自在，而且他们是很自豪，对自己个一个个体的一个存在是很自豪的。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一个那么包容的一个社会，但是在政治上却又出现那么混乱的一个情况， 对，那么极端那么激烈，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知道泰国其实是东南亚基本上是其中一个没有被西方 殖民过的 国家，但是他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呢又是极力的在模仿着西方这个民主制度，所以他是想学又学不成，就变成掉在半空当中，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怪象。 这样哈森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讲讲就是泰国，就是香港人特别喜欢去泰国的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便宜，另外就是你很少去一个国家，就是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挂着笑容的，这很少有一个情况。所以近几年，就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这个泰国这个政局比较动乱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符合他们的一个气氛。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很 很 快乐的民族， 很快乐的民族，还有他们的那个宗教也是讲究这个 和平，他们是佛教国家， 对，佛教国家， 对，所以这一次那个经济打击，我相信在当地来说也是很大。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原本也是计划去泰国的，最近也是打消这个念头。 我有一个疑问哈，我一直觉得电视它一定是放大的作用，就是我们看到电视新闻里面的很大的这个篇幅和画面都是在曼谷，就可能是集中的红衫军和黄衫军有冲突的地方，如果是没有在这个现场，其他方面它是不是没有受到这么大影响，大家还是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怎么笑怎么笑的， 对， 是不是这样？ 对，就是因为港媒在那个黄山进出来的呢，时候做了很多的报道，就是说，只是示威的民众，其实他们在曼谷呢，就尽量不影响的旅游业的那些商场啊，那些他们经常去的地方，因为他们也怕这是打击了当地的经济。我想问一下子渊，他们集会的那些地方是不是在那些商业区或者是商场之外的地方呢？ 其实刚刚房叔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其实不仅仅是泰国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觉得你做电视媒体的其实肯定是要把最爆发力最有爆发力的一个镜头是呈现给观众， 但是我们不能相信整个泰国都是这样子， 对，所以报道的时候呢就是肯定要中立，那也要看媒体的是要看怎么样来报道整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有冲突的地方肯定是最多人关注的，但是在平静的地方是不是没有人关注就不是事实呢？这也不是完全就是只是一部分的事实，所以像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在泰国，我也问他们，其实在曼谷以外的地方是怎么样的，他说其实没什么特别啊，就很平静啊，他们也是照常的生活啊，照常的上班上学，也没有什么特别， 对，除了大灾来了发水灾， 对， 你这个时候就发现政府不在还是很难搞的， 没错，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反对派他们主要集中的地点呢就是曼谷的市中心，因为他们要做的目的就是要让英拉政府知道这个危机感，就是如果他们选择一些旅游景点或者是一些很平静的他们可能本地人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对你的生活有影响， 对啊，那怎么样可以引起政府的关注呢？所以他们一直每一次的游行，包括是之前封锁曼谷大行动，包括之前封城啊，这些全部都是选择一些市中心，然后是可能是一些经济的重点区域，包括像我们2006年看到当时那个政变之前他们是封锁了机场，所以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说他们到底下一步的行动会怎么样， 对，就是一定要瘫痪一些非常重要的部门，让你的生活实实在在受到影响，是感受到这些抗议示威的存在。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也很好奇哈，你说刚才我们讨论到几方，红衫军、黄衫军、军队，还有一个很神圣的存在就是泰国的国王。纸鸢访的时候呢，当时是恰好泰王生日是吧，就是双方呢可以暂时的这个歇一歇，就没那么激烈的这个抗议了。泰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在泰国？我看到很多的这个报道，包括是这个猜测，就是说万一啊泰国哪天先逝了，那么接下来谁给他继位，是由公主呢还是这个王子呢，都是有不同的支持者。原来那芷鸢你跟我们说说， 其实继位这个问题已经是吵了很多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国王普密蓬他一直身体都不太好，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泰国整个军宪制度其实它是基本上是差不多是照抄英国这个模式的，也就是说国王其实是一个虚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没有实权，他只是代表着国家统一的主权，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每一次我们看到局势动荡的时候呢，普密蓬就是他的国王他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的一句话可以说是引起很大的影响，所以他虽然说是没有实权但是却有绝对的威望，那包括之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有一套电影叫做《国王与我》，说的也是泰王，所以我们看到就自从1947年普密蓬他继位以来呢，其实他经历了很多次大小政变，在民间呢是深受爱戴，所以他的态度呢是举足轻重。那么在我上次去泰国采访的时候呢，正好是12月，那12月5号呢是泰王的86岁的寿辰，所以当时很多的报道就说在这个局势剑拔弩张之际呢，他的一句话就可以顶上所有大家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在生日当天的讲话呢并没有扭转局势，而且呢他只是点到为止，呼吁大家呢要继续要团结，也没有进一步的表态，所以大家呢都是挺失望的，是当时 是吧。所以你说这个虚君啊，可能最后他也不一定就完全是要根据他的意愿来决定最后的局势，而且我也看到过另外一些这个评论说 其实黄山军的背后呢就是皇室、而且尤其是皇室和军方啊，他们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就是军方的人士的晋升呢都必须得皇室点头。 对， 就泰国以前发生过很多次的军事政变嘛，好几任的总理呢都是军人，那这些背后呢全部都是皇室在做主。 基本上如果国王如果皇室他不出声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这个政变的， 是吧？ 就是泰国当地的分析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就包括反对派素贴他们一再强调，就是说要由他们成立的人民委员会所组建的一个人民议会才是代表真正的民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所想做到的就是推翻英拉政府，然后呢他们认为国王只要国王出声了，他可以直接的委任这个临时的总理，那等于这个权就交到他们反对派的手中了。 好，那今天我们这跟大家花了40分钟的时间啊，稍微聊了一下目前泰国的这样一个紧张的局势，也确实让很多的在国内的一些听众觉得这是摸不着头脑的一盘棋哈。不过呢，就目前来看呢，似乎这个泰国局势发生巨大扭转的时机还没有到。在这呢也做个广告吧，也请各位的密切留意凤凰卫视啊资讯台这个各界的新闻，我们会有非常多批的记者呢正在一波一波的在泰国曼谷为各位带来非常新鲜热辣现场的报道。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芷渊，那接下来进入今天这个有话直说环节，欢迎各位呢也是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我们知道呢全球瞩目的这个索契冬奥会呢将会在北京时间周六，也就是明天了，2月8号的凌晨12:14举行。那现在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已经在索契了，而且呢跟这个普京是有一些非常亲密的互动哈。他就说呢，这是我们邻居办的喜事儿，作为这个邻居呢，我当然是要专程来面向你这个贺喜，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可是呢我们又看到跟这个奥巴马呀、卡梅伦呐、奥朗德啊、高克啊这些西方政要相比呢，普京习近平这边是非常亲热，但是他们的西方政要呢是完全缺席的。那这样的一些在体育和政治方面的一些新闻也是备受大家的这个议论哈。尤其我们还知道国家委员会主席巴赫他之前也是指责说，现在的很多的领袖呢就是在利用索契冬奥会呢作为这个政治的平台，因为你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你就可以轻松的登上国际头条。那其实外界就解读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在直接的批评奥巴马和这些西方的政要们。可是呢我们又知道另外一个说法叫做体育和政治哈，从来它都是不分家的。那对于这样一届马上就要正式开幕的索契冬奥会上面衍生出了一系列体育和政治有关的话题，各位是怎么看？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向听众呢是18723346，凤凰 FM 的客户可以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找到你打进电话的渠道。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进入到有话直说。全球瞩目的索契冬奥会将在今天晚上开幕，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那么目前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索契准备出席开幕式。这其实呢是习近平这段时间的首次出访，也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去到其他的主办国出席重大体育赛事的开幕式。那么这局呢也是被非常多的媒体评价为是对于普京个人的巨大的支持，同时官方媒体像人民日报呢也是称赞啊，说这次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体育外交的一次赞赏。可是在相比之下呢，我们又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啊、英国首相卡梅伦啊、法国总统奥朗德还有德国总统高克呢都 不出席，并且是在会前呢是表示杯葛，但是他没有说明是具体为什么哈。外界猜测呢是因为在普京的统治之下呢，俄罗斯的人权记录呢也是屡遭批评，尤其是俄罗斯在去年通过的被视为是歧视同性恋的这样一些法律，在引起上在国际上呢也是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和谴责。但这到底是不是美英法首脑集体回避的根本原因呢？目前呢还不能下定论，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在这些国际的重大的体育赛事上呢，体育和政治是从来就不能分割的。好了，问一下我们今天听众，你是怎么样看待在这些重大赛事当中体育和政治的关系？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向听众的18723346。好，看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是广东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好的，你好。我说说我的观点。 好， 我觉得呢媒体可能有点过大的解读这个问题啊。因为索契冬奥会呢它只是个小奥运，它不是夏季奥运会啊。如果是夏奥会，我觉得各国的领导人呢重视的程度就会不同。至于中国和日本都派领导人出席呢，我认为这主要也是近邻地理的关系，因为我们和俄罗斯都是近邻，至于近邻嘛，自然交流的机会就多一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过年啊，邻居嘛就要去拜访一下，太远的朋友嘛，我们就发个贺信啊，发个信息什么之类的表示一下。所以呢，我认为不应该过大的觉得这个奥运会就是外交角力。如果是夏奥会，我相信奥巴马他也会去参加啊，所以啊。无论去与不去都不会对国际外交的产生什么实际上的效用。我就是这个观点。 好的，谢谢你，这是广东陈先生的看法哈。他觉得这个冬奥会啊地位上比不过夏季奥运会，如果是夏奥会这些国家的元首呢就一定会出席。好，这是陈先生的看法，我不知道辽宁的孙先生是不是同意。孙先生你好。孙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你好，主持人。 好的，刚才我们接到一个广东陈先生的电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媒体过分解读了。你看，这如果是夏季奥运会，他就相信这些西方政要一定会出席，因为他是冬季奥运会，地位和这个影响力啊，比不过我刚才说的夏奥会，所以呢，他们不出席也是有理由的。你怎么看？你觉得体育和政治这个关系在这些赛事上，它到底是怎么个表现法？ 我觉得是这样哈。首先呢，因为它的时间和近一阶段发生这些事情啊，很多人愿意关联到一起。那其实呢，作为一个体育盛会来讲，无论是关系到几个国家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爱好体育、希望呼唤和平的人，他本身体育盛会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啊。那更多人呢是把它过分的去联想啊。那我觉得是一个偶然性的一个关联性啊。那但是呢，在这一阶段。由于日本首相安倍的这个他的一些言论啊，使得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他希望利用这样的机会啊，来影响到这样的一个利用这机会制造出一些这样的一个会谈呢，或者是一些新闻话题啊。但我总觉得是怪怪的，我们还希望体育盛会应该回到体育原有的本质上，它是一个融合，是一个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啊在一起，我们觉得是一个共享体育带来大家一种分享的过程。我们希望这种政治的因素少一些啊，更少一些，以至于说关联性啊不要有大家产生这种联想性啊。我觉得还是回到体育的本质更好一些。 好，谢谢孙先生表达他我觉得也是非常朴素和真实一个愿望哈。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但是目前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话题出现之后呢，大家很难让体育这么纯粹的回归到体育。我们再来听到北京的李先生，他又是什么样的观点。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能听到我说话哈。你说说你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型赛会奥运会作为这个大国之间角逐的另外一个战场，其实从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延续。我倒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但当然我不希望有这种特别，比如说有在战争阴影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不过如果是这次的话，我倒希望可以关注一下，看看习主席在这次的冬奥会上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态或怎么样。就一个，我反正作为 百姓来说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吧。 嗯，就你猜测哈，你觉得为什么这些西方政要他们就不出席？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要这么热乎的去参加这次冬奥会？你怎么想？ 我觉得这是就是国家战略吧。 嗯， 国家战略，因为中国毕竟跟俄罗斯会贴的，从战略上贴的比较近。 嗯， 而这个西方国家，我觉得一直对俄罗斯是作为一种抵制的态度出现吧。 嗯， 其实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整个国际格局没有什么改变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嗯，没什么意外的地方。 对，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 但是 如果说安倍晋三这次和普京有什么对话的话，倒是非常值得关注。但是我觉得更值得关注就是看习主席要怎么做。 是，好，谢谢，这是北京的李先生哈，谢谢你，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再来听到今天是黑龙江的宁先生，看看宁先生是什么样的看法。宁先生你好。宁先生能听到我的说话吗？ 能听到。 哎，好，刚才我们几位听众都表达自己的观点哈，有的觉得因为他这次是冬奥会，他不是夏奥会，地位呢两者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呢这些西方政要不出席也是不意外。还有觉得这次的冬奥会呢是希望体育能够回归体育，政治能够归到政治，大家不要混为一谈。你自己对于这次冬奥会上关于体育和政治出现的一系列的话题，你自己怎么看的？ 我认为吧，竞技是世界的冬奥会，不是哪个国家的。 嗯。 世界的冬奥会呢，各国显示和谐世界啊，各国这个俄罗斯主办，咱们呢全力支持普京，这是咱们国家习主席亲自出席，这事儿是个好事儿，体现了中俄关系这个提升个高度啊，这是对。国际体育赛盛事也好，对国际政治，对中俄关系都是提升，都是大好事。 嗯， 咱们习主席出席呢，我认为吧，这是个是一个很那个很德善的这举动，和对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咱们那个和平发展观大有帮助。 嗯， 我认为这是个好事。 好， 对中俄 还有补充 提升，哎。都大有帮助。 嗯，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是对于这个习主席出席冬奥会的这样一个行动哈，是非常的看好，也觉得这确实是好邻居，必须要进行这个面对面和当面的这个贺喜和支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冬奥会的赛前的话题呢，基本上也是集中在政治方面呀、安保方面呀、和什么人会出席呀，包括这个反同性恋方面一些法案啊。但是这个反同性恋的法案方面呢，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会被媒体过多的炒作，甚至是误读。因为其实普京他们在通过这项法案的初衷呢，是反对进行同性恋的宣传。那现在呢，大家好像是解读为就是反对同性恋，所以呢，中间呢应该是跟这个媒体的宣传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好，那么在明天凌晨，奥运会呢就会正式的开幕了。其实，在正式开幕之前，有些比赛呢也已经先行开赛了。我相信，在开幕之后呢，大家应该就会把这个焦点集中在具体的赛程和赛况之上。我们在这儿也预祝呢，中国的奥运健儿在这次的冬奥会上能够取得特别亮眼的成绩。好了，非常感谢今天收听三立化新闻，也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